发现思绪就像水晶，就像玻璃上的哭泣。它是我消失了灰色的雨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，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。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，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，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？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， 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？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， 我不管什么时候你回头，我都在这里。 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，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 闭上眼睛听书。 留着七彩胡子的访客给萨姆巡官带来一份奇怪的委托，保管一封特别的信，来人坚称里面有价值百万的秘密，在特别时期需要哲瑞雷恩在场才能开启。接下来萨姆巡官面对的是一连串离奇的案件，无端出现又无端消失的神秘蓝帽人，被偷窃而后又被归还的真本书，聪明的女儿遭遇拦路抢劫，300年前莎士比亚的生死之谜竟然需要靠300年后沙翁演员的精彩演出方能澄清真相。著名悬疑小说作家埃勒里奎因为您带来哲瑞雷恩的最后一案，演播陈光，敬请收听。上集当中，为了追查神秘的蓝帽人，萨姆和他的女儿一起来到了博物馆。 奇怪，年轻的罗威咕哝着说，奇怪博士，博物馆里的秘密听起来正像多诺霍的行为，他那爱尔兰人的脾气简直浪漫得不可救药。 你是说他注意到这个蓝帽人有些古怪？乔特博士思忖着说，所以忍不住单独展开调查。 当然很有可能，我相信多诺霍不会有事的，我对他照顾自己的本事很有信心。 那么他人在哪儿呢？ 巡官不以为然地问。乔特博士又耸耸肩，显然他认为整件事微不足道。 他笑容可掬地站起来，好，现在你们的事情办完了，巡官，想四处参观一下吗？ 萨姆小姐，你呢？我知道你来过不列颠，可是我们最近得到一批很重要的捐赠品，我相信你们会有兴趣的。东西放在我们取名为萨克森市的地方，就是塞缪尔·萨克森，你知道，他不久前刚刚去世。 这…… 巡官为难地呲牙咧嘴， 我们一定会喜欢的，佩辛斯抢着说。 乔特博士像摩西一样在前面带路，沿着长廊经过成片沾满油漆的帆布，来到一个大阅览室。阅览室墙上的书架挤满书籍，也挂上了帆布。萨姆巡官疲惫地在他旁边拖着步伐，后面跟着佩辛斯和高大的年轻人。这个巧妙的安排让佩辛斯的脸上又多了一层新的红霞。 Darling，你不介意我这样赖在你旁边吧？ 年轻人轻声说， 我从来不避开英俊男子的陪伴。 佩辛斯不自在地说， 罗威先生，不过我相信我也不至于让你忘了你是谁。有没有人告诉过你，你是个极其粗鲁的年轻人？ 我哥哥，罗威严肃地说， 有一次我把他的眼圈打黑了。达里，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碰到过一个这样的女孩。 乔特博士领着他们走到阅览室另一头的门边，大声说： 萨姆小姐，说实话，罗威先生恐怕比我更有资格使用萨克森式，他就是你们听说过的那种天才儿童。 好可怕啊！ 佩金斯甩甩头说： 一个字也别信。罗威立刻说：乔特，我要把你掐死。萨姆小姐，这位尊贵的博士的意思是…… 哦，现在又叫萨姆小姐了。他红了脸， 抱歉，有时候我就会变成这样。乔特博士的意思是说，能够吸引塞米尔·萨克森的注意力是我命好。他在遗嘱里留了一堆善本书给不列颠，他几个月前才去世。身为他的门徒，我在这里的工作有些办公务的性质，负责看管这些书能够在新家有个好的开始。 越来越可怕了，卢威先生，我通常只对没脑子又没有明显靠山的年轻人感兴趣，现在你是故意这么残忍。 他低声说，目光闪闪烁烁， 除了我的靠山，我向你保证我是够资格的。事实上，我正在做些有创意的莎士比亚研究，萨克森先生特别照顾我，把我拉在他的护翼之下，使我能继续在这里做研究。现在他去世了，许多有关莎士比亚的资料都在遗嘱中转赠给了不列颠。 他们走进一个长长的狭窄房间，从光鲜的外观、松节油的气味、没有帆布遮盖来看，房间刚刚装修过，室内可能有上千册的书籍，大部分是开架放置的，一小部分摆在垫着铁脚的木柜里，每个柜子都装有玻璃盖，显然是比较珍贵的书籍。 刚刚装修完， 乔特博士说，这里有一些真的是非常独特的东西，对吗，罗威？ 当然，这个房间的藏书还没有拿出来展览，这些收藏是几个星期前，也就是我们闭馆后才送到的。 巡官靠在门边的一面墙上，一副无聊的表情。 这里是…… 乔特博士一副文化导游的腔调，慢慢地走到最近的柜子前。 是一件…… 嘿！巡官尖声叫起来，那边那个柜子到底怎么了？ 乔特博士和罗威像受惊的小鸟一样飞奔过去，佩辛斯觉得自己的呼吸变得很急促。 巡官指着房间中央的一个柜子，它的外观和其他柜子相同，只有一样差异，柜子的玻璃被打碎了，只有几个碎片挂在框圆上。馆长和年轻人脸上惊慌的表情消失了。 罗威说，巡官，别吓人，我刚才以为出什么大事了呢，这不过是昨天的一点意外。 佩辛斯和巡官都眼睛一亮，两人迅速交换了一下眼色。 意外吗？ 巡官说， 博士，很高兴我决定接受一下你们的文化熏陶。罗威，你说意外是什么意思？ 啊，我向你保证，事情就是如此，根本没有什么别的意思。 馆长微笑着说， 其实这该由罗威先生来说，昨天下午他在阅览室工作，必须到这里来查阅萨克森的书，是他发现这个柜子的玻璃碎了。 你知道，罗威解释说，昨天工人才做完这间屋子的装修工作，我相信是有人落下了工具或者什么东西，回来拿时不小心碰破了玻璃，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。罗威先生，你昨天到底什么时候发现的？ 佩辛斯的语气缓慢，这次他的目光不再亲切。 啊，我想应该是五点半。乔特博士，你说那些印第安纳来的客人几点离开的？ 此时他脸上的笑容几乎完全消失了。乔特博士好像有些恼火， 我向你保证根本没事。萨姆小姐，我真的没那么说，我相信那些老师是五点离开的。 罗威先生，玻璃是五点半被打碎的。年轻人瞪着他。 福尔摩斯小姐，我真的不知道，你是女侦探吗？ 小子，少在那边耍嘴皮子。 巡官走过来，可是他说这话是没有火气，而且似乎又恢复了幽默感。 怎么会那样？你一定听到了玻璃破碎的声音吧？ 罗威沮丧地摇摇头。 可是巡官，我没听到。你看，从萨克森市通往阅览室的门是关着的，我通常又非常专心地做事，即使炸弹在我的椅子下爆炸，我都不会眨一下眼睛。所以出现意外的时间可能是昨天下午的任何时候。 巡官走到玻璃碎了的柜子跟前，往里面窥探。 有什么东西被偷了吗？ 乔特博士热心地笑着说， 得了吧，巡官，我们又不是小孩，我们当然都会猜想，可能有人溜进来。你看，那边还有一扇门通向主走廊，要进来这个房间很容易，偷走柜子里的三卷珍本书。可是你看，他们都还在啊。 萨姆妇女低头瞧着玻璃被打碎的柜子，底部垫着非常柔软的黑色天鹅绒，三个长方形的凹槽精巧地嵌在天鹅绒上，每一个凹槽里都放着一本书。书很大很厚，书皮是有些褪色的小牛皮，左边那本的书皮是金棕色的，右边的是褪了色的猩红色，中间的是蓝色。 今天下午有个工人会来换玻璃， 馆长继续说。 现在且慢行事，博士。 萨姆忽然说， 你说工人昨天上午整理完了这个房间，下午难道没有警卫在这里执勤吗？我以为这些博物馆会严格要求警卫随时执勤。才不呢，巡官，博物馆整修期间我们不需要平常那么多的人手，有多诺霍和门房伯奇就足够了。那些印第安纳老师是闭馆后第一批被允许参观的外人，可是我们不认为需要。 巡官扯大嗓门， 我想我可以告诉你事情的经过，而它其实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。 佩辛斯的眼睛亮了起来，戈登罗威一副疑惑不解的模样。 你是什么意思？ 乔特博士立刻反问。 我是说，巡官直率地说，你的猜测，博士先生，多诺霍看见戴蓝帽子的先生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，就跟着他走了。他为什么跟踪蓝帽子呢？我敢说，蓝帽子打烂了柜子的玻璃，多诺霍看见了。 那么为什么没有东西遗失呢？ 馆长反驳道， 也许多诺霍在他拿走其中一本书前就把他吓走了。你说他们很值钱，事情很简单，一突行窃。 佩辛斯若有所思地舔着丰满的下唇，盯着玻璃被打碎的柜子。 为什么多诺霍没有发出警报呢，巡官？ 罗威喃喃地说，如果多诺霍在追赶这个戴蓝帽子的人，为什么没人看见他跑出去呢？ 还有最重要的是，多诺霍在哪里呢？他为什么还没回来？ 我不知道，巡官粗暴地回嘴，可是我告诉你，事情就是如此。 我害怕的是…… 佩辛斯的语气很奇怪， 恐怕发生了相当可怕的事，而且爸爸，事情不是发生在蓝帽子身上，而是发生在可怜的老多诺霍身上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埃勒里奎因经典悬疑小说哲瑞雷恩的 最后一案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大伙都沉默了，巡官开始在铺着石砖的地板上踱步。裴心思叹了口气，又弯腰去检查柜子。玻璃柜内的每本书后面都放了一张折叠的卡片，前面则摆着一个更大的名牌，印刷商威廉·贾格尔绝版珍藏之作， 伊丽莎白时代的。佩辛斯问。 乔特博士心不在焉地点头， 是的，萨姆小姐，这些收藏很有趣。贾格尔是伦敦著名的印刷商兼出版商，他印刷出版了第一套莎士比亚全集，这些东西都是来自塞缪尔·萨克森的收藏，天知道他是怎么从伦敦买来的，他是个出名的小气鬼。 我可不会这么说。 罗威浅棕色的眼睛里闪起一点亮光。 啊，纯粹从藏书家的角度来说。乔特博士匆匆加了一句。 好了， 巡官不耐烦地说， 我要查查看。 需要查的事情很多，结果却什么发现也没有。在乔特博士的协助下，萨姆巡官惊动了不列颠博物馆内所有的工人，装饰师傅、油漆匠、水泥匠、木匠，挨个询问他们前一天的事情。他们没有一个人记得看见一个戴蓝帽子的人进入或者离开萨克森时，也没有人记得失踪的多诺霍具体的活动。之前徘徊在萨克森市被年轻的罗威先生缠着说话的佩辛斯，此刻匆匆走入阅览室，满脸放光。巡官正在徒劳地质问工人， 爸爸，我想有件事，你不介意我不跟你回办公室吧？ 他这话一出，猛地唤醒了巡官的父亲权威，他摆出一副严厉的模样， 你要去哪里？ 吃午饭。 佩辛斯愉快地说，偷偷瞄了一眼皮包里的镜子。 啊，巡官说，吃午饭。嗯， 他看起来有些伤心。我猜是和年轻的罗威吧。 乔特博士咧嘴笑笑，对这么严肃的文学主题而言，那个年轻人真是不可救药的轻浮。啊，他来了。 他说话时，罗威拿着帽子和手杖走来了。 罗威，今天下午回来吗？ 如果我可以离得开的话。 年轻人咧着嘴笑。 莎士比亚已经等了300多年，所以我想他可以多等一会儿。巡官，你不介意吧？ 介意，介意。 巡官怒声说， 我凭什么要介意？ 他在佩辛斯的额头上狠狠吻了一下。年轻的一对轻快地走出房间，谈得很投机，好像话题是从远古时代开始的，可能会持续到永恒，把沉默留在此处。 唉， 巡官叹了口气， 我看我也该走了，就拜托你睁大眼睛吧。如果你听到了任何多诺霍的事情，或者他找上了你，打个电话给我。 他给了馆长一张名片，无力地和他握握手，跌跌撞撞地走出了阅览室。乔特博士若有所思地看着他宽大的背影，用名片轻敲着嘴唇，轻轻地吹着口哨，走回了萨克森市。 我从前总是以为， 佩辛斯盯着桌上的葡萄柚， 钻研文学的学生很像做研究的化学家，都是弯腰驼背干干瘦瘦的年轻人，眼里闪烁着狂热的光芒，完全缺乏性吸引力。你是个例外，还是我没看出什么呢？ 我才是没看出什么呢，罗威强调说，然后用力吞下一口水果。 我注意到那种精神匮乏没有影响你的胃口。 谁说是精神上的呀？ 侍者拿走空盘子，端上两杯肉汤。美好的一天，佩金斯匆匆地说，急急喝了一口肉汤。年轻人，告诉我一些你自己的事吧，把小点心拿过来好吗？我是说，要说的像私人传记一样。 我宁愿调鸡尾酒，这里的乔治认识我，不过即使他不认识我也不会有什么差别。乔治，来两杯马提尼，越色越好。 莎士比亚和马提尼，佩金斯低声说完后咯咯地笑了。真新鲜，我明白了，这也是为什么你是个学者却也还能像普通人一样有那些凡俗之举。你把酒精洒在灰尘遍布的书页上，然后书就烧起来，对吗？ 就像魔鬼一样。年轻的罗威先生微笑着说，事实上你故作聪明，我厌烦和聪明的女人吃饭。 啊，我喜欢那样。 佩金斯气呼呼地说， 你这狂妄自大的人，我可拿过文学硕士学位，我会让你见识的。我还写过一篇论文讨论托马斯哈代的诗。 哈代， 年轻人问，一边皱皱直挺的鼻子。 哦，那个凑韵脚的家伙。 你在胡说些什么呀？我怎么故作聪明了？ 老莎士比亚最基本的精神。我亲爱的小姐，如果你真的能够欣赏莎士比亚，就会知道他的诗不需要外在的刺激，本身就散发着光与热。 我领教了，领教了。 佩辛斯轻声说， 先生，谢谢你，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这堂小小的美学课。 他的两颊烧得红扑扑的，狠狠把一个小面包撕成两半。他把头往后一甩，大笑起来。 乔治拖着放有两个琥珀色酒杯的盘子，被他的笑声吓了一跳。 我，老天爷啊！ 罗威笑得上气不接下气。 他受不了了，我想我们两个人都有点疯癫。啊，乔治，放下吧。好小子，干杯，萨姆小姐。 萨姆小姐， Darling， 叫我佩辛斯吧，罗威先生。 好极了，就叫佩辛斯吧。 他们严肃地干杯了，两个人的目光在杯缘交汇，双双开怀大笑起来，都被鸡尾酒呛着了。 现在开始写自传了，我的名字叫戈登罗威，到圣诞节就满28岁，是个孤儿。我的收入微薄的可怜，我想洋基队今年真是烂透了。我知道哈佛买下了一个特棒的四分卫，还有如果我继续看着你就想吻你了。 你是个很奇怪的年轻人。 佩金斯满脸通红。 不不，这不表示接受，你最好放开我的手，隔壁桌的两个老太太正不以为然地看着你呢。天哪，我羞死了，只因为听到吻字就脸红得像女学生。你一向如此轻佻吗？我宁愿听听对米尔顿如何安排韵脚或蝴蝶的品种的问题的讨论。 他看着他，脸上的笑容慢慢消失了。 你真是好得不得了。 他说着用力戳戳盘子里的肉排，沉默了一会儿。他抬头时，两个人都严肃地打量着对方。 后来佩辛斯的目光先移开了。 说实话，佩蒂，真高兴你让我这样称呼你，这种孩子气的粗俗是我的一种逃避方式。我知道这不太聪明，我一直在社交方面表现得笨拙。少年时代我生命里最好的时光都花在追求更好的教育上了，而这些年 我一直想在文学研究界做出一些惊天动地的事。你知道，我的野心非常大。野心从来不会毁掉一个年轻人。佩金斯轻轻地说，谢谢你这么宽容我，郝小姐，可是我不是很有创造力的人，研究工作对我很有吸引力，我想我原本应该去钻研生物化学或天文物理的。佩辛斯专心地对付着眼前的沙拉，捣弄了一些新鲜清脆的水芹叶好一会儿。我真的真蠢。他身子往前倾，握住佩辛斯的手，佩蒂，责骂我吧，罗威先生他们在看着呢。佩辛斯说着，可是并没有把手抽回。叫我戈登。戈登，你伤害了我。佩辛斯凄惨地说，啊，我知道你是开玩笑，但实际上罗威先生，好吧，戈登，我瞧不起大部分无知的女人，很抱歉。他后悔地说，我的玩笑开得很差劲儿。不，不是那个，戈登，我自己也说了些差劲的笑话，我从来不知道自己到底真正想做什么，而你……他微笑起来，当然听起来很荒唐，可是我们和低等生物唯一的差异是思考能力。我不懂为什么女人因为在生理方面和男人不同，就应该放弃培养自己的心智。想起这种念头就惊恐不已，这是种时髦。我知道，我憎恶这种时髦。在碰到哲瑞雷恩先生之前，我想我的七窍还没有完全打开。他让你提升境界，使你想要思考，想要求知，而他还一样是位非常迷人的老绅士。啊，我们离题了。他羞怯地把手抽走，诚恳地看着他。戈登，说说你的工作和你自己吧，我真的感兴趣。 下集当中，一本非常珍贵的珍版书突然消失了。就在博物馆之中，就在让人不可思议的情况下消失不见了。 留着七彩胡子的访客给萨姆巡官带来一份奇怪的委托，保管一封特别的信。来人坚称里面有价值百万的秘密，在特别时期需要哲瑞雷恩在场才能开启。接下来萨姆巡官面对的是一连串离奇的案件，无端出现又无端消失的神秘蓝帽人，被偷窃而后又被归还的真本书，聪明的女儿遭遇拦路抢劫，300亿级伤。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，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。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，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；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，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，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。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，千年沧桑，游遍了浩瀚星河，宇宙无疆。